诸位大德，大家好。很感恩，高雄六合净宗学会啊，给我们做这个安排，让我们在这里啊一起共同研讨。昨天呢，我们讨论了第一讲，讲这个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那么今天呢，感恩大家又拨出时间来。我知道很多大德同修们呢，都这个从比较远的地方来，刚好下班又塞车啊，所以很不容易啊，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昨天呢，我们谈到了这些西方科学界和医学界对于这些因果轮回的证明有五个领域的研究。第一个领域呢是证实人呢有灵魂。大量的这些科学的实验呢和这些濒死体验的研究呢证实人死了之后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确实呢还有灵魂的存在。而这个灵魂呢就是去投胎的那个主体。那么第二个研究的领域呢是以这个美国史蒂芬森为代表的这些研究这个教授们他们通过呢研究能够记忆前生的人对他们的立案调查，用大量的例子证实呢人呢确实有轮回。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第二个领域，从这个第二个领域开始。那么昨天我们举出了不少的例子，来谈这个这些科学家们这些精神心理学的专家们对于这些轮回转世这些例子。请翻译。昨天我们向这个各位报告了这个超空和尚的这个案例，这个超空和尚是泰国的，这个一位出家人，那么他这个能够记忆前生是这个自己就是他的自己的舅舅的转世，那么他的这个舅舅呢叫赖弄，他呢是也是个学佛人喜欢打坐修行，那么这一生呢转世为这个超空和尚。那么这个史蒂芬森教授对这个例子进行立案调查确实也承认了这个超空和尚确实他的记忆非常清楚是这个赖楞的转世就是他自己原来是作为他母亲的哥哥现在又作为他母亲的儿子这么转世。那么我们看到所以人呢这个修行也决定不是一生一世这个超空和尚的前世也就是修行人喜欢打坐喜欢这个学佛但是呢他这一生还是要轮回做超空和尚还算不错这个还在进步因为呢前生呢他没有出家，这生呢他出家做了和尚可见得呢我们在座很多大德同修这个这一生学佛那么虔诚那么恭敬确实不是这一生才开始一定是生生世世都在学佛的这个我们接触到净土法门能够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当然也不是这一生才开始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看看就说假如这个人如果不学习净土法门不要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他即使是有一定的功夫来生转世还能够保持佛法的修学但是呢也难免这个轮回的 这个苦报。啊，在这里我给大家啊，等于是插一个历史故事，啊，跟这些西方的科学家们的研究啊，都有很相似的地方。啊，请翻下一页。啊，这是讲的一个明朝的著名的理学家啊，儒学大师，啊，王阳明先生。啊，在座大家可能都知道啊，王阳明先生那是非常著名的这个理学大师了。在当时也都受世人的啊尊敬。那么原来他呢是一位老和尚的转世。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这个王阳明先生啊，他有一天啊快到五十岁那年，有一天呢去参拜啊这个江苏省的镇江金山寺。结果他进了这个寺院，就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啊，那么他就在这个寺院里啊信步游览，那么就来到一个官房前面，看到官房啊，这个房门窗门都紧闭着，这个门口呢还贴着那个封条，啊，封着。那么他就觉得这个官房啊，好像以前就在这里住过，啊，那么就请这个寺院里的出家人呢，来拜托他们呢，开开这个官房门呢，啊，希望进去看看。但是呢，这个出家人就跟他讲说：“哎呀，王先生，实在对不起，啊，你这个寺院其他地方都可以去，但是这个官房我们不能让你进来，啊，因为呢，这个官房啊，是五十年前，啊，这个寺院的老和尚啊。”啊，就在这里的住持老和尚在这里圆寂的地方，而且呢这个官房里还保留着他的全身舍利，啊，就是他肉身不坏 啊还坐在里头，所以呢为了保护这个真身舍利啊，我们什么人都不能让他进去。但是王先生呢非常的这个坚持，他说：“哎呀，这个求求你了，一定要进去看看。”那么王先生当时也是相当有名气的学者，啊，所以呢佛门对他也很尊重。那么最后呢这个执拗不过，所以呢出家人只好吧让他进去瞧瞧。结果房门一打开，啊，王先生进去一看呢，就看到有一位老和尚啊坐在这个蒲团上，啊，端坐着，啊，已经涅槃了，啊，在那里呢这个真身舍利啊，这个非常庄严，啊，那么回头一看呢，这墙上还写着一首诗，啊，这是老和尚啊当年在这个圆寂之前，他在墙上题的诗，啊，这首诗就是这样子的，啊，他说五十年后王阳明，啊，你看都把这名字都叫出来了，啊，开门犹是闭门人呐，啊。金陵去后还归复，啊，就说那个神识啊，佛门讲神识，那我们一般人讲灵魂，啊，灵魂去了之后还回来，啊，始信禅门不坏身啊，就可见的这老和尚，啊，真有功夫啊，啊，他呢已经预知未来了，啊，晓得自己呀，啊，在五十年后啊，他要再回来。而且那个人的名字呢，王阳明啊，他都知道，啊，这是天眼通了，啊，所以有这么样的功力，啊，你看，但是呢，一转世，啊，成为王阳明先生，啊，他自己也不记得自己的前世啊，曾经是出家修道的这个老和尚，啊，那么当然他王先生的学问道德啊都非常好，受到世人的尊敬。啊，我们晓得这样的人呢，啊，决定啊是前世啊有修行的人，啊，那可是呢这个老和尚啊很可惜没有念佛啊，没有求生净土啊，结果呢还是轮回啊，所以有这样的功力，假如说要求生净土，那么决定是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啊，难信之法啊，难是难在什么呢？一个是难遇啊，第二个遇到了也难信呢，啊， 说给你听，你就不肯相信，不肯念佛，啊，那最后还是不免要轮回，啊，那么轮回一定是有隔音之谜呀，即使是菩萨再来，啊，也可能会忘却，啊，过去的这些事例，啊，这些事情，就像这个老和尚，啊，所以呢，很可惜啊，以前修的这些功横啊，就断掉了。所以，我们这个这一生啊，遇到恩师净空上人呢，把这个净土法门呢介绍得这么清楚，这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所以，真的抓紧这一生的这个机缘啊，这个这一生啊，我们就啊完成大事啊，把这个了脱生死这种大事啊就啊完毕了啊，这是最好的。好，那么言归正传啊，我们呢继续来探讨这西方科学的这些证明啊，请翻下一页。那么由于史蒂芬森教授啊，他的这个名气很大啊，对于这些轮回的这些科学证明啊，这个受到了美国西方的他们的医学界的这个极力的赞赏，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多用他的这个案例。那么他的这个不单只呢对于这些轮回转世的案例啊报道了很多，而且呢他在这些案例当中呢还总结了一些理论，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他总结的理论，他这个理论呢是发表在他这部著作里面，叫做 Where Reincarnation and Biology Intersect，就是轮回学与生物学的融汇这本书里。他是用这个生物学来和这个轮回学把它融合在一起看看相互之间来解释。那么在这本书上呢，有这样的一个案例，这是一个英国的例子，讲的是有一对双胞胎，请翻译。这个双胞胎两姊妹，这个。在1958年10月出生在英格兰。那么，当他们2岁到4岁的时候，这个就能够回忆起他们俩的这个已经过世的两个姐姐。他两个姐姐呢，这个大的叫做乔安娜，女的叫做杰慧琳。他这两个姐姐是在1957年5月5日在一次不幸的这个车祸中丧生的，是被这个车这个冲上人行道把他俩姊妹的一起撞死了。当时死的时候呢，这个姐姐11岁妹妹才6岁。那么死了之后呢，第二年年初的时候。1958年年初，那么他们的这个母亲又有了身孕了。那么当时呢，他们的父亲呢，就无缘无故的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说这回呢，怀的一定是双胞胎，但是呢，医生的检查呢，却否认了这样的一种猜想，但是呢，父亲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坚持认为。这个一定是生双胞胎。那么后来呢，这个果然他们生了一对双胞胎这个就是姐姐叫吉莲妹妹叫 Jennifer。那么当这一对双胞胎姊妹长到这个2、3岁的时候，她们就能够讲述自己前生就是在这个家庭里的死去的两姐妹。比如说，这个教授们他们这个调查研究都做过很多的这个测试其中有一个测试就是，比如说，当这个双胞胎两姐妹这个拿到过去的她们两个姐姐的那些玩具的时候，那个她们都会各自取回自己的玩具，就是姐姐的就取姐姐的玩具，妹妹的就取妹妹的玩具。而且呢，都自发的 就给这些玩具啊都起上个名字啊，比如像小熊啊、什么小狗、小马啊，他们都起这个名字。这些名字嘛，都与他们前生的过去的那两个姐妹所起的名字啊都一样啊。那么当他们这个有一次呢，父母带他们呢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从来没这一生啊从来没去过的，他们就突然呢就会这个叫起来说，前面呢就是我们原来念书的学校，他都认得，那么其实他们这一生呢还没有上学，这个双胞胎姊妹还太小，还没上学，但是呢他们能够记起来，说前生他们就在这里上学。而且呢，还说这个学校后面呢有些秋千，经常他们在那里玩，这些都符合过去的死去的他的两个姐姐的事实。那么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小细节，就是姐姐呢很喜欢这个她教妹妹这双胞胎的姐妹很喜欢教妹妹写字，这个情形都跟他们前世一样。那么姐姐呢，从小很快呢就学会了拿笔来写字，但是妹妹呢学了老半天还是不会，她通常都是用那个拳头握住笔来写字，这个写的这个姿势都不正确，那么这个都很符合他们死去的两个姐姐就是他们的前世那个景象，所以呢。这个你看，他学写字的，那个姐姐学得很快妹妹学得很慢这个都跟前世有关所以人呢这一生他所学的东西，你就看到有的人好像特别聪明学一样东西学得特别快有的人就好像特别笨老是学不会那都是有前世的原因或者说同一个人学这样东西就特别快。学另外一样东西呢就特别慢，那都是因为前世有的有过训练或者没有训练的这些原因，所以要不然你怎么能解释有些天才，你比如说莫扎特，那是天才的音乐家，他在6岁之前就能够谱写非常完整的大型的交响曲。那这些在人类的历史上都没有办法去想象的，那当然只能用前世来去解释，这个人恐怕前世就是个音乐家，他这个天才一直都保留下来，像贝多芬也是这样子，他们都很早死，但是呢，他们的音乐天赋在童年的时候，就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对双胞胎的他们的这个身上都有胎记，就是所谓的就是身上皮肤上的一块一块的那些斑那些胎记与生俱来的生下来就有了。那么奇妙的是呢，这个两姐妹各自身上的这些胎记的位置都跟她们前世的就是过去的死了的那两个姐姐身上的胎记的位置都一样。所以你可见得呢，这个人身上的这个记号留下来的，那可能也不一定是这一世才有的，都一直留下来。那么胎记如此吧，那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相貌是吧，也是一样的。有的人生下来就长得很好，很好看，这个女孩子长得很美，是吧？那恐怕都是前世。这个做善事吧，心好所以他这个生下的相貌就比较好，那个心如果比较恶的、恶狠狠的，那么他的这个心呐，这个感召的这个相貌可能就很难看，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又插一段历史的故事，也是中国正史上面的一个记载，这是讲到唐朝。有一位叫做崔贤的，那么这位这个人呢，他山东人他从小就具有高尚志向， 而且学问造诣啊都很好。那么后来呢，啊，他在唐宪宗元和初年，啊，中了举人和进士，啊，在一年里面中了举人和进士，啊，后来呢官做到了啊这个侍御史，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专门呢纠察啊这些啊这个捉那些罪犯呐，啊，就有点像这个大检察官这样的一种啊比较高的职位。那么他为人正直啊，啊，那么而且呢这个举止行为呀，啊，都很有风采啊，而且呢判案呢，啊，很精明啊，别人都称他啊有神呢，啊判案如神，啊，都很准。那么他这个有一个来历的啊，这个崔贤这个人呢，他的父亲呢叫崔瑞啊，从前也做过一个官。那么在做官的时候呢，啊，当然为人也很善良啊，很敬重那些圣贤。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位啊修道人就来到他们家，那么修道人自称叫卢老。那么这位卢老呢，他的这个修持的这个境界已经很高了啊，他能够预知过去未来啊。那么这个崔瑞啊，就很敬重这位卢老，那么请这个卢老在家里面啊住，那么供养他。那么后来呢，过了一段日子以后，这个卢老呢有一天呢就跟崔瑞告假啊，说我要走了啊，说将来呢啊我们的缘分很深呐，啊，啊将来呢我这一生死了以后，我会再来投身到你们家啊，做你的儿子。那么咱们呢有一个凭证啊，可以来作为凭证的是什么呢？他指着自己口下有一个黑痣啊，那可能有些人你们看到口下有个黑痣嘛，他指的那个黑痣啊，说就以这个为凭证啊。那么完了就走了。那么后来呢，果然这个崔瑞生了个儿子啊，就叫崔贤啊。那么果然他一出生呢，这个口下就有个黑痣啊，就是作为这个胎记呀，啊，一出生就有了，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他的儿子长大以后，果然他的形态、相貌啊，这个举止啊，都真的跟这个卢老很相似，啊。所以呢，他的父亲给他取一个绰号了啊，叫卢老，啊，来纪念啊以前的这位修道人，啊。那么这个呢，就跟史蒂芬森教授的这个案例啊有相似之处啊，这是出在中国正史上的。那么从这个案例我们看到啊，这个人世间呢，啊，确实如果不修行啊，你像这个卢老啊，他虽然有预知这个过去未来的这么一个本事，但是啊如果不求生净土啊，那还是要虚受轮回。那么这个如果投胎了啊，他们往往会忘去过去的这些事情啊，除非呢你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超空和尚，泰国的超空和尚那个例子啊，他呢其实他不是真正投胎啊，因为他没有受到怀孕的那个啊佛法说胎育之苦啊，他没有投到这个母亲的啊这个胎里头啊，在怀胎十个月他没有啊，他是等于那个小孩子出生以后他才投进去的啊，因为他在临终的前啊，我们昨天谈到这个例子，临终的时候呢他念着啊他这个妹妹的儿子啊，这因为他这么念着呢，他这个神识就去了啊，所以这个念力不可思议啊啊，这个念就是生法界，我们说唯心所现啊，唯识所变啊，特别在你临终的时候，临终啊是转法界的时候啊，从这个世界转成另外一个世界，那个间隔的时候尤其关键啊，你念什么就现什么啊，像这个超空和尚，他念着这个啊自己妹妹的儿子，他就真的去投胎变成他的儿子了。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受胎育之苦，啊，这个在母亲的这个娘胎里面呢， 这个挂了10个月啊，确实很苦了。啊，我在这次啊入境香港看了一部纪录片，是那个他们美国的 Discovery 那个 channel 那个频道里头的，啊，专门讲这个孩子从无到有的啊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啊，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发达，它能用这个三维的这样的一种这种透视射线呐、啊，来把整个婴儿在这个母亲肚子里的那些活动啊，都能够全部拍摄下来，啊，所以就看到那个婴儿在里头也是很苦，啊，在这个肚子的羊水里头啊浸泡着啊倒悬哈、啊，这么10个月啊，确实很苦啊。由于这些苦呢。所以呢，他会忘却了前生的事情，啊，那个痛苦把他的记忆啊给磨掉了。所以往往出生的人呢，像诸位恐怕没几个人呢，啊，能够记得起前生吧，啊，那就是因为呢，在这个胎狱中受苦，啊，忘掉了，啊，没有受苦的他才可能会记得起来。好，那么再来谈这个史蒂芬森教授的胎记理论呢？啊，他提出的这一套胎记理论呢，啊，是认为人的胎记呀，跟前生是有关系的，啊，他是用生物学的角度来谈，那么这里又有他举出一个案例啊，就更加的有说服力了，啊，请翻下一页，啊，这是讲到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案例啊，这比较近期的。讲到美国呢，有一对夫妻啊，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6岁，啊，叫做温妮。但是在1961年那年呢，啊，不幸啊，死于车祸，也是被车撞死的。那么他们家当然很悲痛啊，家里这个啊，丈夫啊，太太。他们还有一个小女儿啊，就是这个死去的温妮的姐姐，啊，一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那么，这个温妮死后大概6个月，这个温妮的姐姐啊，也是个小女孩嘛，她呢就突然有一天梦见了这个温妮呢，说要回家里来。那么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她的母亲呢就怀孕了。啊，怀孕这个过程中呢，他母亲呢、啊、就梦见了这个温妮啊，也说要回来家里团聚。好了，那么在1964年那年呢，这个母亲就生产啊，在产房门口啊，他的父亲呢就听到啊温妮的声音，很清楚的声音。不是在睡梦中啊，就是清清楚楚听到，啊，他说：“爸爸啊，我回来了。”然后就出生了婴儿，啊，这个婴儿也是个女孩啊，那么取名叫苏珊。那么当苏珊2岁的时候呢，她也就开始能够说话啊，就开始讲她过去呢这些，就是这个温妮，那么温妮生前留下来的这些相片呢。啊，他都很喜欢，啊，其中有2张呢，他就指着这相片中说：“这个人就是我。”啊，就一张呢挂在自己的床头，啊，一张呢自己随身携带，啊，就很珍贵。那么，而且呢，他呢，这个，啊，经常会重复一句话，说啊，我在上学的时候，啊，怎么样，然后呢就开始像啊聊这家常似的啊，就跟他父母啊谈起过去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确实都符合事实，啊，那么都经过这个史蒂芬森教授最后核实，啊，确实是对的。那么这个有趣的是呢，这个书生呢，他的臀部啊，左边的臀部啊，上面有一块胎记，啊，这个胎记还挺大，那么这个形状啊，就跟他这个温妮啊前生前呢啊，当时车祸撞死的时候，这个被车撞到那个部位啊，是一致的，啊，也是在那个部位啊，而且撞的那个形状呢，真的就像那个汽车啊撞到他的 那样的一块形状一样。那么史蒂芬森教授啊，还特别跑到这个温妮，那么车祸以后啊，送到了那个医院，在那个医院死的，啊，就在那个医院里面找到温妮的死亡报告书，啊，把这个验尸图啊都拿出来对照，啊，确实呢，一看，啊，这个死的那个尸体上的这个被撞伤的那个部位啊，跟他这一生的这个胎记啊，啊，都能够相符，啊，所以他能提出这个所谓胎记理论呢，他认为呢，这个如果这个人，啊，在前生是被啊利刃呐，或者是被东西啊撞击而死啊，或者是刺穿而死的，啊，那个被受伤的那个部位呀，啊，就会在这一生呢留下胎记，啊，他提出这么个理论，啊，那么他呢其中用了200个案例，啊，来证实他的这个理论，啊，那么其中还有一个例子，啊，请翻下一页。啊，这是一个图啊。这里讲到是印度的一个小男孩啊，也是他的一个案例之一。啊，这个印度小男孩他就记得起自己前生啊，在印度的一个村庄叫做马哈。啊，这个马哈这个男子呢，在前世啊，就在当时呢在世的时候，就是被人谋杀的，而且是被人用子弹呢打死的。那么子弹穿过的部位呢？啊，那么这幅图啊，右边这幅图呢，是这个史蒂芬森教授啊到医院里找到的验尸报告图，啊，子弹穿过的部位就在胸前这个部位，啊，那么这个左图呢，就是这个印度的小男孩，他自称啊自己能够记忆前生，啊，而且说出自己被谋杀时候的情况。说自己的子弹就是从这进来的啊，那么他的这上他有与生俱来确实有一个胎记啊，而且好像真的是子弹的伤口一样啊，所以呢，像他这样的一种案例啊，他收集了啊，史蒂芬森教授收集了200多个案例啊，所以他就这个提出这一套的胎记理论。当时呢，我在这个美国念书的时候啊，啊，他都有跟我讲，啊，这个，啊，我跟他联络，啊，我在美国啊德州大学教书的时候，啊，跟他有联络，啊，他就跟我讲到啊两个情况，一个就是这个胎记理论啊，一个呢是说到刚才讲的，这一生的人的这个记忆才能呢，那都是前生的，啊，遗留下来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这些轮回的一些案例啊，啊，这些人惨死的啊，被车撞死的，或者被人子弹打死的，啊，他们这些人呢，啊，当然这个身心都受到极大的创伤，啊，死是很痛苦的，啊，横死那是更痛苦，啊，所以史蒂芬森这个理论呢，确实有一定道理，啊，为什么呢？啊，你看他前生啊被人谋杀而死，或者被车撞死的，那个身心受到极大的这种啊痛伤，所以在他的心灵里头，在他的灵魂深处啊，就留下深深的烙印，印象太深刻。你看我们有时候受伤了，就觉得哎呀，都很痛，是吧？甚至伤口都好了，心还在痛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他给他灵魂深处留下的烙印啊，所以他转世到另外一生呢，这个烙印还能够显现出来，在你的皮肤上啊留一块胎记啊，这也是有道理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啊，其实要求什么呢？求好死啊，这个死得太痛苦啊，那绝对不是这一生痛苦啊，将来还会留下那些痛苦的记号。所以中国人讲啊，啊，五福临门，你看五福，啊，这个富贵，啊，康宁，啊，长寿，好德，啊，善终，啊，所以你得修好德啊，才能有善终啊，啊，你要是没有修好德的话，你想善终就难了，啊，所以能够善终的人呢，啊，啊，那么他这个最后临终的时候啊，还是比较能够轻松。啊，没有受那么痛苦，啊，那么这个呢， 要这一生呢、啊、修好德才能得到。好，那么以上呢，我们就比较简单的啊，来跟大家报告了这个西方的科学对于这些轮回的这个研究的第二个领域啊。那么下来我们给大家呢，来这个继续报告第三个科研的领域啊，请翻页。那么前面呢讲到这个，一个是灵魂存在的研究。第二个是对于能记忆前生者的立案调查研究，啊，我们讲完了。那么第三个领域呢，啊，是这个西方的一些医生啊，或者是这个精神心理的专家，他们用催眠的方法来帮助一些患者来记忆前生的事情。那么这个催眠呢？英文的词叫 hypnosis，那么实际上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催眠"呢，啊，墨学认为不太准确，啊，为什么呢？因为催眠呢，实际上不是睡眠的那种状态，啊，因为它的这个睡眠的时候的脑电波，跟催眠时候的脑电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催眠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它是在医生的这个精神医生的导引下，使这个患者啊能够啊这个精神放松，然后进入一种比较深度安定的一种状态，啊，就有点像我们佛法里讲的禅定的状态，啊，请翻译。那么在这种精神很高度集中啊、很安宁的这种状态下呢，这个人呢、啊、可以呢回忆起呀、啊。过去比较久远的这些事情，啊，那么实际上呢，很多这些心理医生呢，他们这个发明这种催眠的方法呢，这个目的呀，是为了帮助一些心理病人，啊，找到他的心理的这个症状的根由，啊，那么通常他们认为呢，这可能是在他们童年的时候，啊，受到某一次精神的创伤。留下了一后遗症，所以他产生心理障碍，啊，所以呢，他们的理论认为呢，只要你帮助这些病人呢，回忆起过去的这些事情之后啊，就能够呢，啊，把这个心态啊摆平，啊，就能够恢复正常，啊，所以呢，很多这些医生呢，就用这个催眠的方法来帮助这些患者，就没想到呢，很多医生呢。就帮助这些心理这个病患者啊，这个催眠的时候啊，就把他们呢都回归到往事啊，前生的事情，啊，都把他们这个前生的事情啊都掀起来了，啊，所以这个轮回的研究啊，就从这里开始了。那么从事这一类研究的人数啊，很可观，啊。主要是包括呢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教授，啊和门诊医生。那么他们当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呢，啊有以下几位，请翻译。第一个是啊美国精神研究协会的主席啊布朗大学的著名教授杜克斯博士，啊还有啊瓦姆巴赫博士，啊法尔博士。啊，乌尔吉博士，啊，瑞克布朗博士、威斯博士等等，啊，这些人都相当有名气的。那么我这里呢，给大家呢，啊，就是用一些他们的案例，啊，来给大家报告。请翻下页。那么第一个案例呢，给大家报告的呢，是瑞克布朗博士的一个案例。他这个案例呢，是发现呢，这个有一个推销员，是美国人，是美国人的，美国的一个推销员呢，他有一个心理的病症，原来他是记忆起啊自己前世啊曾经做过呢美国的一个潜水艇上的一个水兵，啊，在一次这个打仗当中啊就遇难身亡。 这样导致他的心理病症。那么这个布朗医生啊，他是这个国际心理回归治疗学会的副主席啊，和著名的精神心理医生。那么他用催眠的方法呢，帮助这个病人恢复啊。那么催眠这种方法呢，其实也很有效果，因为它能够帮助病人呢啊，这个认识自己心理病症的原因啊，把这个因找出来，然后呢这个帮助他呢解决这些忧患啊。所以呢往往啊，对于治疗这些精神病啊，那么乃至包括治疗身体上的病啊，都有神奇的疗效啊。因此呢现在催眠的这个方法啊，这种所谓的叫做啊往事回归疗法啊，就是帮助他们回忆往事啊，帮助他们解决啊这个问题的这个种方法呢，现在在医学上啊使用的也很普遍。那么这个案例呢是发表在啊一个医学杂志上，叫做《回归疗法杂志》啊，这个是专门呢刊载这种啊用催眠的方法帮助病人呢回归到往事的啊这样的一些医疗的案例。这发表在1991年第五期啊，62页啊到71页。那么这个案例中呢，讲的是一个美国的推销员啊，男子啊，他呢34岁，就患有一种啊水恐惧症。这种所谓水恐惧症就是很怕水啊，啊，这个怕的呢不敢去游泳啊，不敢下船啊，那么甚至呢，连自己洗澡的那个浴缸呢都不敢下去啊，所以怕到这么个程度啊，产生了这种心理病态啊。那么当然呢，这个推销员因为要经常要去旅行啊，所以呢有这些心理病症啊，对他呢工作带来很多的啊这个啊不良影响，所以呢他就请这个布朗医生啊来帮忙治疗。那么于是呢，布朗医生给他做催眠术。这个等于是我有一片 CD 呀、啊，专门呢这个教怎么样来做催眠的、啊、这个我自己也就根据他的这种催眠的导引来试过啊，还挺灵的 啊。他这个医生他有一套这种方法啊，因为这个催眠师啊他是要受过训练啊，他能够帮助你就引导你的精神啊，慢慢进入一种很集中的很又很轻松的安宁的状态，然后你就能够记到前程。完了，这个病人就在这个医生的导引下面呢，他就记忆起啊自己的过去式。啊，他的原来前生啊，是在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啊这个美国一艘啊叫做鲨鱼号潜水艇上的一个水兵。那么他的名字呢叫 Jim 啊吉姆。那么这艘潜水艇呢？确实有这艘啊，历史上有这艘潜水艇，是在1942年啊，还在对日本抗战当中，啊，2月11号在菲律宾的马尼拉附近的水域当中啊，是被日本的驱逐舰队给击沉的。那么当时的这个潜水艇上的全部的美国的这些水兵们呢、啊，都遇难了。那么其中这个 Jim 啊。也是其中一个。那么当这个病人呢在医生的导引下呢进入这种啊深定的催眠状态的时候呢，医生就让他看自己啊死前的那些情形，然后呢这个病人就开始说啊，那这个医生就开始录音啊，录下来。他说那一天呢，就遇难那一天呢啊，一开始呢这个在菲律宾马尼拉那个水域啊还很宁静啊，他们的潜水艇呢单独执行任务啊，正在海底下在潜航。那么突然呢这个有警报器啊就响起来了，这个舱内啊响起了这个警报器。原来呢说前方的水域啊发现呢、啊、有日本驱逐舰队。那么当时美军和日军呢那是敌对国啊，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他们马上要准备啊，各就各位啊，准备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日本的驱逐舰队啊，也同时发现了这个美军的潜水艇啊，因此呢，这个他们先发动攻击啊，日本的驱逐舰队啊，就发鱼雷弹呢、啊，要来打这个美国的潜水艇。结果第一枚鱼雷啊就打中了潜水艇，啊，打中了尾部。完了之后呢，整个潜水艇啊就剧烈的晃动起来，啊，那个这个病人呢，他就整个看到自己那一幕，啊，他说他就觉得整个潜水艇的艇身在剧烈的晃动，啊，那么潜水艇里的灯光啊突然熄灭了，啊，然后慢慢才亮起来。结果呢，整个潜水艇就乱成一团，啊，很多这些船员呐、啊。争相的去拿抓的这些救生衣啊，啊，有的会准备作战呐、啊，啊，就乱成一团，啊，警报声啊，尖叫声啊，都是这个乱成一团。那么完了，很快呢，第二枚鱼雷又打中了这个潜水艇，啊，这一回啊，可是击中了要害，啊，那么整个艇身呐、啊，被这个鱼雷打了一个大洞，啊，那么因为这个潜水艇是在海底航行嘛，潜航嘛。所以那个海水啊，就一下子就往这个潜水艇里面灌。啊，那么这个 Jim 啊，这个吉姆这个水兵啊，他说当时就感觉到冰冷的海水啊，啊，迅速的在这个舱内啊往上升。啊，所以还没有等到他拿到救生衣啊，整个潜水艇啊都被海水给淹没了。啊，所以呢。他们全体的美军的这些官兵啊，就在这个潜水艇上啊，还没有等到潜到海底呀、啊，就全部给淹死了。那么，在这个催眠的这个治疗过完了之后呢，这个布朗医生啊，就根据这个录音整理的这个记录啊，他就去找美国的这个军方的资料馆啊，这个档案馆啊。去核实到底这个事情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啊，结果呢，就确实找到了，啊，这个战争的记录，啊，是确实有这么一艘美国鲨鱼号的潜水艇，啊，在1942年啊被日军的驱逐舰队击沉的，啊，而且呢，殉难的这些官兵的名字啊，他确实找到一个叫 Jim 的，啊，一个吉姆的。所以呢，确实核实啊，这个病人并没有说胡话啊，确实是对的。那么后来他就把这个案例啊发表在这个啊《The Journal of Regression Therapy》啊这个回归疗法研究这本杂志上。那么所以从这个轮回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啊，这个人呐、啊，确实他的生命啊在不断流转啊，只是他的这个记忆呀、啊。淡漠了，啊，他忘却了前生的事情，啊，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环境下，啊，特定的条件下呢，他才能啊记得起前生的事情，啊，这个催眠的方法，啊，所以很多现在美国人呢也是西方人呢，他很喜欢用催眠，因为有的人是好奇啊，想要知道一下过去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我们佛法呢？啊，这个修定的人呢，啊，他们也能够看到自己的前世，啊，这些呢都是给我们做的证明。那么至于说这个回归啊，往事回归治疗方法啊，帮助病人呢消除他的心理障碍，确实有效。啊，像这个案例里的这个推销员，啊，他呢经过这个疗程以后啊。他的这个对于水的恐惧症啊，就慢慢消失了。那么这种治疗的方法呢，其实我们如果学佛了，我们就能够了解，啊，它为什么有效？啊，这是因为呢，啊，这过去的事情啊，啊，其实都是梦幻泡影了。啊，你是因为呢，这个灵魂深处啊，还深深的执着着那么一件事情，等于拿过去的东西啊。啊，过去的发生的那些痛苦，来折磨现在的，啊，这个身体，啊，或者现在的精神，啊，因此呢，啊，他就出现这种精神的这种啊病态，啊，只要呢你把这些 执着放下了，啊，你放松了，啊，那么你的这种精神病症啊，就能够慢慢好起来了，啊，所以人呢、啊，最关键是要觉悟，啊，你要能够觉悟到呢，这个过去的事情是梦幻泡影，啊，其实现在的事情也是梦幻泡影，啊，不要以为过去的事情才是过去了，啊，现在当下呢，啊，每一个时刻啊，啊，我们都在变化。这个小时的你和下一个小时的你都不一样，啊，乃至这一秒钟的你和下一秒钟的你都不一样，啊，换句话说，整个宇宙啊，这一秒钟的宇宙和下一秒钟的宇宙啊，那都不一样，啊，那是你唯心所现的，啊，因为你的那个念头啊，在不断的生灭，啊，一秒钟一秒钟都不同。所以你那个念头所现的这个宇宙啊，也就一秒钟和一秒钟就不同，啊，不一样，啊，所以佛法有一《金刚经》里面有一句名言呢，啊，大家也背得烂熟了，啊，请翻下页，啊，叫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佛教我们这样去观察宇宙。啊，这个万事万物，啊，就是一个念头跟一个念头都不一样，所以那个念头所生出来的法界啊，就是宇宙啊，跟下面一个念头所生的宇宙啊，那个法界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哪里有真实呢？啊，那个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那都是念头变现的，既然是变现的，它就不真实，啊，它不能长久的存在。啊，它的时间短暂的只有一个念头的时间，啊，所以叫梦幻泡影啊，啊，如露亦如电啊，啊，那么它为什么现在好像我们看到存在呢？那是因缘和合，啊，这个因缘也是假合而已，啊，也不是真合，啊，所以是梦幻泡影而已。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呢，其实我们的心理病态就全部解决了，啊。所以不要以为说就是这些心理病人才有心这个心理的病态，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理病态。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有了解事实真相嘛，啊，因为你有执着，你就会有痛苦，啊，所以你放下执着，你才能放下痛苦。你执着放得越多，啊，你的痛苦就越少。所以佛是完全没有心理病态，完全正常的人。啊，我们没有成佛之前呢，啊，还多多少少有一点，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啊。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呢再报告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啊，请翻下页。这个案例呢，啊，是出自于美国的著名的精神医学医生啊，啊，也是教授啊，是啊威斯博士。Brian Weiss。 那么这位威斯博士呢，他是美国迈阿密西奈山医疗中心的主席，啊，以及著名的精神心理医生。那么他是1970年呢毕业于美国的，啊，耶鲁大学，啊，Yale 的医学院，啊，我们知道耶鲁大学是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啊，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那么曾经在比兹堡大学，啊，迈阿密大学任教，啊，而且呢有30多年的，啊，心理这个，啊，临床医疗的经验，曾经发表了大量的这个论文呢，啊，和著作，啊，所以他是呢现代的精神心理的这方面学科的专家，啊，尤其是轮回学的专家，啊。那么他的代表作呢有《前世今生》。请翻下页，啊，就是 Many Lives, Many Masters， 这是在我们知道台湾有一本译本叫《前世今生》，啊，中文译本。那么还有呢，这本呢叫做这个啊 Through Time into Healing， 啊，还有呢这个 Mirrors of Time， 啊，就是生命轮回超越时空的前世疗法，以及呢。医治身心的前世回归疗法等等，啊，他们这些著作呢，就是 这个发展起一套的这种以催眠的方法来帮助病人啊，些精神心理病人回忆前生来治疗他的心理病态啊。那么现在呢，他是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位啊，这个在催眠啊来帮助记忆轮回呀 啊解决这个心理病态的这方面的这个权威了。那么他的收集的案例很多啊，那么我在美国的时候有跟他通过电话，那时候呢我想呢，因为老法师希望啊，这个我们净空上人呢希望呢推广这个西方的科学的证明轮回的啊这些演讲，所以呢啊这个我他让我呢跟这个威斯博士呢联系啊，希望呢请他到这个啊这香港啊来给摄影棚里讲一个 VCD 啊，这个专门的用英文来讲 VCD 啊给西方人听的啊。结果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告诉我啊，他说现在啊他这个啊几十年来他已经这个从他手上啊治好治疗的已经有20000多个案例啊，都是呢能够记忆起前生的啊。他说现在啊这个他太忙了啊，因为呢世界各地啊都邀请他演讲啊，来专门讲这个因果轮回的事情啊，是吧？而且呢他这个时间表已经排到2年以后了啊，所以实在这个没办法，后来就只好作罢。那么所以这位威斯博士呢啊人是非常好啊，他这个很有爱心啊，他呢就希望把这个科学所证实的真理啊向世人推广啊。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报告是他的最著名的例子啊，也是他的这个处女作啊，第一本著作啊，Many Lives, Many Masters 啊，就是前世今生这本书。那么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啊，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温习一下啊。那么在这本书是讲到他自己的一个病例啊，是1980年的时候，这个威斯医生啊，他的一个女病人啊，她的名字叫啊 Catherine 凯瑟琳啊，请翻下一页。那么这个心理病人呢，他呢是威斯医生所在的这个迈阿密医疗中心的一个实验室化验员啊，他的文化程度呢不高啊，人呢也很单纯很老实啊，他是在一个天主教的氛围当中长大的，所以他也对这个轮回这些概念呢非常淡漠啊。那么他是27岁当年啊，是一位啊、有一位男友啊，男朋友啊，其实也是就是就像未婚夫一样啊，叫做斯托特啊 ，Stuart。那么他跟他男友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感觉是怪怪的啊，都不太和谐。但是他就经常在一起啊，你看就是麻烦。那么这个凯瑟琳呢，她患有一些精神的忧郁症啊，那我们知道台湾也很多精神忧郁症的患者啊，多多少少很多。那么这个她的症状呢是经常的紧张啊、忧虑啊，而且呢这个整天都做噩梦啊，甚至会有梦游的现象啊，所以是相当严重的。那么她呢很怕黑，很怕关在一个啊这个屋子里啊，怕被关在一个小空间里啊，所以呢他就不敢坐飞机啊，因为他怕坐飞机的时候被闷在那个机舱里呀、啊、他觉得非常难受啊。而且他也很怕水啊，啊这个怕水怕到连吃药啊要喝口水啊他都不敢，因为他怕呛着。那么他整天都担心自己要死了啊，就这么一些精神的忧郁症。后来呢他就找这个威斯医生给他治病，那么威斯医生呢用了好多的这些传统的医疗方法给他这个治病啊，都没有效果。那么于是呢最后呢就用催眠的方法啊来帮助他回忆过去啊，啊来帮忙找到呢这些过去的这些啊心理病态的原因。 那么没想到呢，就在这个催眠当中呢，他就能够记得起，能够在催眠中呢说出自己呀，十几世的轮回的经历，那么很多这些在多生多世的生活经历当中啊，都是非常能够描述的非常详细，甚至把每一世的时间、地点，所见到的人物叫什么名字都能够说出来，那么这个真实都并不是他的妄想，不是他的杜撰，所以呢，这个威斯医生把这些录音呢，全部都整理出来就发表了。那么在这个催眠的治疗当中呢，这位女病人呢，她自己详尽地描述了自己十几世的这个生活经历，但是她说在这个地球上啊，他的轮回有总共是86次，在地球上，整个这个时间跨度是4、5千年的时间，难得他生生世世还做人，那么他说他做过哪些呢？当然他做人都做得很悲惨的，他做过埃及时代的女奴。就是奴隶女奴，在18世纪的殖民地里的一个居民，在西班牙殖民王朝下的一个妓女，在古老的石器时代做过一个在洞穴里居住的一个女子，在19世纪美国维吉尼亚的一个奴隶，你看这些都是很悲惨的遭遇那么最好的遭遇呢，可以说是最近的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作为一个德国法西斯的男子飞行员，不过那一生呢，他也被打死了，所以呢，他就给医生都详细的描述了他的每一生每一世的这个状况。那么当然，这个催眠的治疗疗程并不是一个好十几次的这个治疗，每一次他就讲医生的这个情况。那么，这里就给大家简要的报告一下他的几世的情况那么，在有一次的催眠治疗当中呢，这个凯瑟琳呢就在威斯医生的引导下就进入催眠状态了他就开始描述自己在催眠的状态时所见到的这些情形他说我见到一个白色的大建筑有些步梯上去的。那个建筑又没有门，这个像那个金字塔，原来他已经回到了埃及时代，那时候正在建这个埃及的金字塔，那么他说他穿着长衫，在帮助搬运泥沙，这个显然他是一个奴隶正在呢给这金字塔堆这个沙呢，他说我的名字叫阿罗德，现在是25岁。他说今年是公元前呢，1863年，公元前呢，1863年，这个是很久远的过去了，我们晓得这个释迦牟尼佛和孔子都没有他那么久远他这个是比那时候更早了。这个女病人就继续说了，她说我有一个小女儿，名字叫克莱斯托。然后他说，他就是我现在的侄女。原来这个他能够观察到这前世的那个人跟他这一世就这个关系，他说那个人前世的那个自己的女儿呢，这一生还做他的侄女，所以他跟他的侄女这个关系很融洽，两个人就是这个关系真的像母女一样，原来前世就是真的是母女。那么这个病人就继续说了，说我们这个村子里就生活在一个很干旱的一个山谷里头，很热。那么突然说有一天呢，这山上就突然发了大水，像海啸一样把这个整个山的大水就把我们的村子给淹没了，很多树都给淹倒了，所以人们大家都在逃乱但是呢，这个人这个叫做克莱斯托的 那当时这个人呢，紧紧抱着自己的女儿，也想要逃命，但是这个时候一个大浪就掀过来，就把他淹到了水里，那么他的女儿呢，也从他的手臂上被大水给掀走了，那么当时他就被呛到了，那么他呛得很难受，没有办法呼吸，就说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病人呢，就在这个病床上就真的就是两手在空中抓着，好像真的是被淹到水里似的，所以这个人，你看这个病人呢，他进入这种催眠状态他就整个人就进入这种警戒当中，那医生一看不得了他怕他被呛着了所以赶快呢就给他做指示说，你现在放松没有事了，这个事情过去了。你现在可以放松可以休息了，这个病人才慢慢的恢复平静，那个呼吸才慢慢的缓和下来，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你看看这个病人吧，他在催眠当中所见到的情形，那医生看不见呢，他自己看见了这个情形，就整个人的身心都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他真的好像看见大水来就淹他，看到这个自己的女儿被掀走了，自己很痛心，所以在这个境界当中，是什么东西现出来的呢？就是他的念头现出来的，所以这从这里面体会佛法里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你这个念头念着什么，你就现什么境界，你这念着阿弥陀佛，就能现极乐世界，这真的是这样。所以那个人呢，我们说这个众生都有六根，有根性，从这里就可以体会。你看这个病人，他说他看到了大水，其实医生也没有见到大水好好的人躺在床上，他眼睛也没睁开，他哪里用什么东西看到大水呢？大家想想，他用眼睛看到了吗？他眼睛也闭上了，哪怕他眼睛睁开，我看他在那个病床上也看不到大水，所以说这个六根的根性用见性去看呢，当然他因为他迷惑了，我佛法上他见到的东西呢，因为这个迷惑以后就变成眼识，那么其实呢，他这个见性没有分过去未来。他是过去，他能见吗？现在他也能见，所以呢，我们以后会探讨的，人呢，到底能不能够不生不死，不要再受这些轮回的这些痛苦了。你要晓得，人他确实有一个不生不死的东西，当然他能够不生不死了。所以你要想轮回，你只要找到那个不轮回的东西，你就不轮回了。什么不轮回我们六根当中就常有不轮回的那个东西，那就是六根的根性，这个不轮回，这个不生不灭。所以你看这个女病人，她看到的是过去的情形所以她见性不分过去未来。过去能见，现在能见，未来也能见，此地能见，他方也能见，宇宙这么大，虚空法界当中在哪都能见，这个是见性，所以整个宇宙万物全都有这个见性，所以我们这个见性上来看呢，宇宙确实一体的，所以这个东西不轮回，这是叫佛法里叫。这个真身或者说真我或者说法身或者说自性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我们以后慢慢会谈到那么好了，他这个当这个女病人她在看到这个大水被这个淹没了村庄以后呢，她这个死了，那一生死了， 那么后来在医生的导引下呢，他才慢慢慢慢的恢复正常。那么这个疗程以后呢，这个病人的对水的恐惧啊就消失了，啊，他就恢复正常了，啊，因为把那个原因消除了嘛，所以他就是正常。所以看到我们看到这个心灵确实是呢我们身体啊和我们精神的主宰啊，我们的精神呢，我们的思想啊也不是我们的主体哦，啊，是主宰我们的是我们的心呢，啊，你那个心真能明白了，真能觉悟了，真能放下了啊，放下这些执着啊，这些妄念呢，啊，哎，你就能恢复正常。像他对水的恐惧啊，这是个妄念嘛，啊，所以呢，他放下了，他就正常。啊，日本的江本胜博士啊，大家都晓得啊，他呢这个通过水的试验就证明了这一点，啊，心是万物的主宰。啊，我给大家看一个相片啊，请翻下一页。啊，这是江本胜博士啊，啊，他的一个研究成果。他用水结晶来做试验，啊，他把这个水呢，啊，比如说两杯水，啊，一杯上贴的这个字呢，啊，说真恶心啊，很讨厌，我要杀你啊，这些恶毒的语言，啊，贴到那个杯子上，啊，一杯水。那么另外一杯呢，贴着爱啊，或者是感谢，啊，这些美好的言辞，啊，完了之后呢，大概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用高倍的显微镜啊。来观察这个水的结晶，那么水的结晶啊都不一样的，啊，那个贴着真恶心讨厌啊这些恶毒的语言的那个杯子里的水呢，它的结晶是就是这样的，啊，很丑陋，啊，那个贴着爱和感谢的那个水的结晶就是这样子，你看这么好看，啊，所以这个江本胜博士他就是这个科学的实验呢，他就证明了这个心呐，啊，确实是能够影响物体，啊，物质的结构，啊，你看这个心怎么来？这些恶毒的语言就是从心里产生的，啊，这个爱和感谢啊是个善心出来的，啊，所以从善心出来的念头，就能够呢把水的结晶呢变得美好。啊，所以呢，诸位你要知道，你们每个人身体上。啊，身体里头70%都是水啊，啊，我们的地球也是70%都是水，都是海洋，啊，所以呢，我们大家都有个善心，不仅你的身体好，而且还环保，啊，还能够保护环境，啊，所以难得你看我们这个这里啊，这个在台湾啊这么多净中学会，啊，你看在我们这里六合净中学会。啊，这么多好的同修啊，在一起念佛，啊，那个念佛的那个这个佛号啊，给这个我们的身上的水呀，啊，那个结晶啊，那一定是很美好，啊，给这个我们的环境啊，这个地球啊，啊，那真的啊叫消灾免难，啊，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凯瑟琳呢，他把这个啊从心上啊根治了，他对于这些啊。这些水的恐惧。那么在另外一个疗程里面呢，啊，他呢，这个凯瑟琳呢，啊，又治好了他另外一个啊精神病啊，叫做他是怕呢自己成天怕黑啊，怕被关在这个啊密闭的空间里这种感觉。那么原来呢，这个也是有前因的，啊，那么在他的。这个医生的这个催眠下呢，他又回忆起在很久远的一世，啊，一个古老的一个部落里面生活的人。那么当时这个古老的部落啊，正在流行一种啊传染病，啊，这种传染病呢，啊，只要患上之后啊，是必死无疑，啊，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禽流感呢，啊，差不多啊。那么当时呢，这些部落里的人呢，都认为啊，谁要是患上了传染病啊，那一定呢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啊，所以呢不可以对他有任何的啊这种啊这个可怜， 要立即要把他呢送到山洞里，啊，把山洞门呢用土啊给他埋上，啊，就让他活活埋在里头，啊，埋死。那么当时呢，这个凯瑟琳内侍啊，也是患上了这种啊瘟疫，结果呢被人抬到了山洞里头，啊，然后呢土啊什么都埋起来。那么他当时就感觉到啊，这个在这个黑黑的山洞里面什么都没看不见，啊，非常的恐惧，啊，又非常的绝望，啊，最后呢就在这种绝望和恐惧当中死去，啊，所以呢就导致他这一生啊，这个心灵上还留有这种创伤，啊，所以他很怕被关在这个黑黑的这些啊空间里头，啊，这个黑屋子里啊，他是很害怕。那么在医生的这种引导下面呢，啊，这个女病人呢才慢慢的恢复了这种啊正常。那么又有一次啊，这个女病人这好几个疗程嘛，在一个疗程里头呢，这个那么女病人在催眠当中呢，她又记起了啊另外医生的情况啊，她说啊就在催眠当中说啊，说我是一个男孩子，变成男孩子，他说我长着金发，啊，我们呢正在进行水战，他就在催眠当中描述他所见到的这个情形。他说他看见很多白色的战船，啊，那么很多我们的人呐，啊，正拿着长矛啊、弓箭呐、啊、盾牌呀，啊，正在跟敌人作战。那么当时呢，他说我这个小男孩啊，当时他呢，这个。很害怕，啊，他呢手上拿着刀，但是呢他没有上去跟敌人搏斗，啊，因为他不愿意去杀人。那么正说到这里呢，这个女病人就躺在这个床上，在催眠状态中啊，就突然之间好像喘不过气来，啊，那么过了好一会儿呢，她才慢慢的说出刚才什么情况，啊，原来呢，说刚才啊。这个他被一个敌人啊从后面呢啊冲上来啊，用手啊扼住了他的脖子啊，然后用刀啊插到了他脖子里头啊。那么在他临死的时候啊啊，他回头看见了那个敌人啊，他说那个敌人呢啊，他说他认得了啊，原来那个敌人呢就是这一世的男朋友啊，但是他说他相貌已经长得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呢他知道就是他啊，他能够记得起来啊，所以你看看这个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啊，这个生生世世这些冤冤相报啊，啊就是一股无形的这个业力啊，就能把两个人的这个扭在一起啊，所以人的这个关系啊，那就是啊，不外乎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前世欠的命债啊，所以这次又扭在一起来还，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这些问题啊，啊，像夫妻不和的问题，啊，家庭里不和谐，啊，这些问题啊，很多啊，导致呢，啊，离婚率很高，啊，社会也很不安定。那么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啊，那都有前世的因果的。我给大家呢举几个数字啊，在2002年呢，美国的离婚人数啊是80万人啊，这是很可怕，差不多是1/3啊离婚。中国大陆里的2003年的统计数字呢，是全年有133万对啊夫妻离异啊，所以这些数字都其实很可怕。啊，那么大多数的这些国家的离婚率啊，都是有增无减，啊，所以你看夫妻为什么不和，啊，这个都是有前世的因果，啊，这个冤家呀，啊，在一起啊，怎么样子能够呢，帮助啊这个冤家在一起变成亲家，啊，这是要学问的，啊，所以。啊，虽然我们能够了解说啊，夫妻不和啊，啊，这个离婚呐，啊，那可能是前生的因果，但是你无济于事啊， 啊，你只了解这个事实啊，也没办法。啊，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呢？啊，那正是像老法师讲的，要靠圣贤教育。啊，因为圣贤教育呢，能够把过去的冤家转化为亲家。啊，用什么东西转化呢？啊，就是用我们的真诚爱心。啊，只有用真诚的爱心呢，才能够转化。啊，那么爱心你怎么来？你看师父上人讲啊，这要靠教出来的。啊，人呢、啊、天生啊，虽然也有一个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社会这么多的污染啊，他那么点点本善呐、啊，一下子给磨灭掉了。所以，假如离开了圣贤教育啊，啊，那确实是啊。你这个社会啊，一定会有动乱，所以离婚率高啊，这就是社会动乱的一个征兆，啊，灾难的一个预兆。所以，啊，我们师父上人呢，他最近提出的，啊，最近准备去印尼参加一个宗教国际会议，啊，他的这个在那里呢，准备做一个主题发言。啊，他的发言的这个题目呢，就叫做“仁慈博爱，诚敬谦和”。啊，可以说这八个字啊，把圣贤教育啊都归纳出来所以对这些啊，假如真的是冤家碰上了头，啊，就用这八个字啊，“仁慈博爱，诚敬谦和”，啊，对对方啊忍耐。啊，布施，啊，甚至呢，牺牲奉献，啊，这样子呢，才能够化解啊对方的怨恨，啊，所以老法师说，要化解怨恨啊，要从心中来化解，啊，世间的怨恨啊，这么多灾难，你怎么去化解呢？要从你心上，啊，你首先自己呀，要化解内心的不平。啊，冲突，啊，怨恨，啊，把这些不好的念头从心里把它去掉了，你才能够化解对方。啊，所以我们周边的人啊，我们也不知道过去生有什么样的关系，啊，但是不管什么关系，啊，都是一样能化解的。啊，你看这个舜王，他以大孝著称。啊，他就是化解跟他继母的那种怨恨的关系，啊，我们知道他的继母啊，整天想谋害他，啊，舜王啊，啊，大舜，整天想谋害他，那肯定是有前世的因果，要不然无缘无故为什么要谋害啊自己的这个儿子呢？啊，虽然不是亲生儿子，那也啊，为什么要谋害呢？啊，但是舜呢，他就以这种仁慈博爱、诚敬谦和啊，一味的忍耐。最后呢，感化他的父母，啊，所以我们作为24孝啊，啊，大舜排第一呀，孔子啊，最推崇就是孝，啊，这个舜的大孝，啊，所以孟子也说，啊，这个尧舜之道为孝悌而已，啊，所以呢，教育啊，才能帮我们呢解决问题，啊，因果呢，帮我们认识问题。啊，你今天我们谈因果轮回是认识问题，啊，要靠圣贤教育是解决问题。那么这个凯瑟琳的病人呢，他在啊那一世啊被杀了以后，啊被他的男朋友的前世啊杀了以后，这个自己的灵魂呢，他就描述了自己灵魂从他的身体里漂浮起来。啊，一直呢飘到空中，那么然后呢，他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牵引，那么牵引到这个一个狭小的温暖的空间里头，啊，原来是他已经进入了母亲的这个肚子里了，啊，进入了这个空间里了，那么很快呢，啊，他就准备要投生下一世，那么那可见得啊。 这个人投胎呀、啊，啊，其实他的灵魂呐、啊，要入胎的时候，他都一直都是知道啊。那么进入胎了，这个入胎以后啊，啊，由于受苦啊，所以他在忘记前生。啊，所以可见呢，胎儿本身呢、啊，也是一种生命。啊，那么很多人呢，现在有一些医学的谬论啊，他认为说胎儿还不属于生命，啊，人出生以后才能叫生命，啊，那就是谬论。啊，因为，啊，从这个轮回学的观点看，啊，一个胎儿本身就已经具备了所有一个人所有的这些特性了，啊。甚至你看观察胎儿的那个相片啊，这个五官俱全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都有了啊，连他的灵魂也都在里头，所以他是完完整整的一个生命。所以说如果堕胎的话，那就是完全跟杀人是一模一样啊，而且这个不是杀普通人哦，啊，是杀自己的亲生儿女啊。所以堕胎的这个罪啊，确实是很重的，啊，这个现在这个堕胎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啊这个社会问题，啊，所以我提出来，我们特别在这里啊多讲几句，啊，我给大家啊几个比较惊人的数字，啊，据这个人口网的信息啊，在全世界啊，处于15岁到24岁之间的青少年呢，啊，有10亿，啊，那么做人工流产的这些人呢，这个大概有500万，啊，就500万人呢都在做。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呢？啊，你看我们知道啊，这个台北的人口加上高雄的人口还不足500万，啊，所以它这个每年全球的堕胎就有500万。所以平均下来呢，每分钟就有10名少女啊在进行流产，啊，这个数字很可怕，每分钟10名堕胎，啊，也就是说一秒钟大概是6秒钟就有一个堕胎，平均来讲，啊，我这句话还没讲完呢，就恐怕就有一个生命啊给啊残酷的啊杀死了。那么在美国啊，外科的这种手术堕胎的每年是150万次，啊，在台湾呢约是50万次，啊，每年这个数字都是非常惊人的，啊，像台湾这个50万次的堕胎啊，如果不是真的看到这些统计数字真的不敢相信，啊，它10年下来就已经把全部的台北加高雄的人口都杀光了，啊，就是这么恐怖。所以说这些生命啊，他们都有魂啊，我们知道灵魂啊，他们这些灵魂被杀死之后他们的怨恨有多重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地球上啊确实啊真难免啊有这些大的灾难啊，就是这些堕胎的这些婴灵啊啊，他们的这些怨气啊确实啊都会让我们的这个世界啊增加不知多少的灾难。所以诸位啊，在啊每天念佛的时候啊，啊都要回向给这些啊无辜受害的这些婴灵，啊都是数以百万计的啊这些婴灵，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得到超生的话，那些怨气啊啊我们这些现在活着的人呐、啊，确实都很难呐、啊，啊真正消灾免难，啊所以大家这个念佛啊，就功德很大啊，真能够帮助啊消灾免难的。那么这个堕胎的这些对于啊这个人类的伤害啊啊确实很重啊，比如说有一个妇女啊，是美国的一个例子啊，她说她做完一次人工流产以后啊，她说看到了这个医生啊，你做完手术之后啊都是让你看看这种成果啊，啊证明她的手术啊做得很好啊，拿了一个小桶啊，装上这个婴儿啊，从人口这个母亲肚子里挖出来的那些尸体的碎片，啊，看到有头，啊， 啊，有手啊，甚至手指啊，都看得很清楚，啊，然后给他看，都被捣成碎片了，啊，所以当这个母亲看到这些，自己这个婴儿的这个尸体的碎片的时候，啊，心里都颤抖了，啊，他这个说我自己亲手杀了自己的这个孩子。所以他后来的精神都不正常，啊，整天都想要跳楼，那么一位这个美国的这个私人诊所的男医生啊，他是每天呢，平均呢做50到60次的人工流产手术，啊，所以他有一天上班的时候啊，他到了这个办公室来，就看到已经排着长龙的。要等待做人工流产的这些少女，啊，她心里突然就在颤抖，啊，她说：“我这个拿着这个医学的这个博士学位啊，我本来是想要为妇女服务的，但是没有想到我现在正是在这个杀害生命，啊，所以她这个突然之间呢，啊，良心发现了，啊，她说从今以后啊，我再也不敢再做这些人流手术。”啊，所以，啊，这个《易经》上面说到，这个积善之家呀，必有余庆，啊，积不善之家呀，必有余殃啊，啊，这个家如此啊，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也如此，啊，所以，这个堕胎这个问题，啊，就是积不善，啊，积不善之果也必有余殃。啊，这个积不善的世界呀，那也必然有很多灾难，所以呢，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话呢，还是要提倡圣贤教育，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所以我这个啊，在以前在老法师鼓励下呢，啊，我讲了一个关于谈这个青少年应有的美德，啊，这么几个小时的这个课程。其中谈到一个孝道，一个是戒淫，啊，这些社会问题呢，由来啊，根本原因就是呢，青少年呢，啊，这个淫欲泛滥的结果，啊，才导致啊这么多的这些社会问题，啊，不懂得洁身自好，啊，导致造出啊无穷的罪业，啊，那么由于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所以在这里呢就多讲几句。啊，那么我们现在再言归正传啊，还回到这个女病人凯瑟琳的这个病床上哈。那么这个凯瑟琳呢，她在催眠当中就继续说了啊，说她那一世呢，在母亲的肚子里啊，入胎了，完了出生以后呢，这个她在下一世又出生了啊，那么她就感觉到被人呢抱了起来。这个抱他的是接生的那个护士，那么他说他的母亲呢，啊，坐在他的身旁。那么他说那一世的母亲呢，也就是这一世的母亲，啊，所以他这个母亲呢，都是生生世世都是做他的母亲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父母啊，对我们的关怀啊，啊，那种愿力啊，啊，可能啊，真的是。超过一生一世，啊，所以像这个凯瑟琳的这个病人啊，他那一世的母亲，这时还做他的母亲，来照顾他，啊，所以为人子女啊，真的应该感念啊父母这种恩德。那么呢，他在这个完了之后呢，他又开始进入另外一次的这个轮回转世的这个记忆了，啊，他说呢。他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啊，德国法西斯这个军队里头一位男子的飞行员，啊，你看在轮回当中啊，有说变男，有说变女啊，这个，所以这个都性别都不一定啊，啊，所以很多人啊，初学的人不晓得会问说，观世音菩萨到底是男是女啊？啊，你看这个轮回的人都能够有说变男，有说变女啊。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不能变男不能变女啊？啊，那么他说他在那一次在二战当中啊，德国法西斯的这个飞行员呢，这名字叫啊艾利克 当时呢，他们的这个军队呀、这侵入了法国，正驻守在法国的一个城市，叫做阿尔萨提安这个城市。那么这个飞行员呢，有一个太太，很恩爱，还有个女儿，生活都是挺幸福的，家里很幸福。那么他的女儿呢，他说就是这个凯瑟琳病人呢这一生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个女孩子，叫朱迪，那么这个朱迪就跟这个凯瑟琳他们之间呢好像有一种默契，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好像似曾相识，好像一见如故，所以呢见到面之后就非常的这个亲切，互相之间很亲热，这个而且呢他们有一种这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感觉，对方还不用说话就能够了解对方的需要，原来呢他这个跟他的好朋友之间的关系原来前生是这个父女的关系。那么家里都很幸福这个作为一个德国的这个飞行员这但是呢幸福不长久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现在学佛太早了吧这个现在我还很幸福嘛这可是幸福不长久人命都无常所以呢他当时这个飞行员呢有一次呢在参加他们德国军队的一个这个法西斯军队的一次 party 那么在那个 party 里呢大家很高兴啊在那里又唱又跳喝酒，那么正在这个 party 当中结果英美联军的飞机就飞来了当时英美正在这个联军正在对法西斯作战这英美的联军的飞机呢就飞来轰炸他们这个德军的这个基地，结果呢把这个 party 呢一下子就变成火海那么当时呢这个女病人在催眠当中就看到周围全都是火海很多人都被烧死了或者是被炸弹炸死了连她自己也受了重伤她说她自己的胸部和腿部都受了重伤，流了很多的血。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在催眠当中这个凯瑟琳就表现得很痛苦那个表情很紧张很痛苦所以可以见他在极度痛苦当中死去了。那么好一会儿之后在这个医生的这个引导下呢这个病人才慢慢的恢复平静。那么完了之后呢，这个女病人呢就说她已经灵魂已经飘离身体了然后呢他在等一些人。那么医生这个时候就问他了，说你在等谁呀？你给我说出来吧就给他录音了。那么这个女病人说，我在等一些神灵来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插一句解释，这个当这个威斯医生给这个女病人做这些催眠引导这个回忆往事的时候通常在有一世结束以后和下一生还没有出生之前这种中介的状态他说他往往会见到一些神灵这些神灵都能够呢透过病人的口来传达一些讯息能够跟这个医生威斯医生说话还能跟他对话有问有答而且呢这些说话的声音已经不是病人自己的声音是一些很铿锵有力的那种很这个庄严的声音所以是神灵的声音。那么威斯医生呢就把这些神灵称为叫做 Masters 所以那本书叫 Many Lives Many Masters 就是前世今生的英文 啊，其实是多个生命的轮回啊，多位啊灵性大师啊，这直译是这样子啊。那么译成前世今生是一个意义了啊。那么威斯医生呢，就把这些神灵的这些声音呐、这些说话呀、这些讯息呢，都录下来啊。那么后来还整理成书。那么这些神灵的说话，这些开示啊，都很有智慧啊，有高度的哲理啊。所以呢，决定不是这个女病人呐、她这个思想单纯啊，有心理病态的这个女病人呐、能够说得出来的啊。那么这里面呢，我给大家挑几条啊，来共同来探讨一下啊，他们神灵说的这些讯息呀、也跟佛法里啊所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首先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呢，就通过女病人的口啊，我们说有点像附身那样子啊，就用女病人的口呢去说话啊。他说啊，你用这种引导病人呢进心里啊，进入安定的方法来治心理病症啊，是正确的啊。首先这个神灵肯定威斯医生啊，他这种治病的方法，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呢摒除内心深处的恐惧和忧虑。恐惧和忧虑啊，只是存在表层的问题，你只有帮助他们进入到心灵深处，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心灵达到深度安定宁静的状态后呢，人呢便不觉得有肉体的存在啊。请翻下页，还没完啊。肉体的存在呢，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就是跟我们老子所说的啊，吾之大患呢，唯吾有身呢，这是相似啊。正常的生活呢，是一种灵界的生活啊，我们在肉体里会感到痛苦，而在灵体的状态中呢，不会感到痛苦啊，只有快乐。灵体的生活啊，生活在另一个空间，自己呢在不断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啊。这些呢就是神灵的一段开示啊。那么时间关系，我们继续往下念啊。好，这些神灵的开示是这样，说生命啊是无止境的，人呢绝对不会死啊，实际上也没有出生，哇，这个很高的境界了啊，不生不死。他说实际上是没有生死的啊，只是在不同的肉体当中啊和空间当中度过啊，永无休止啊。他说人呢，之所以要到世间以肉体的形式存在呢，是为了做事或者是还债。所以你看，这跟我们佛法里讲的啊就相似了啊。这个人呢来这个世间呢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你要是不是来还债的呢啊，那你是要做事。做什么事呢啊？诸位啊，你们在此地念佛啊，就能够帮助啊护持正法啊，能够维持圣贤的教育啊。所以这就是做事啊。这是圣功的事情啊，圣贤的大事。你要是不是做这个事呢，那你就是还债了啊。那佛法说你是来受业报的啊，人生酬业啊，来酬业来的啊。说你下一生的生命遭遇呢，完全是你自己造就的啊。你看这神灵给我们直截了当的讲到这个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这一生所造的啊，你来世的果报啊，就是你这一世所造的啊。所以佛法里讲啊，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者是啊，你受的那个就是你知道你前世造了什么因了。说欲知来世果啊，今生作者是啊。你看大家比我还熟啊，大家这个看到这神灵的讯息啊。 也给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讯息。所以呢，人呢，这要晓得呢，这个生命当中不断的舍身受身，就是来还债来酬业，如果不明白事实的真相呢，在这个酬业当中呢，又起了恶念，又造了不善，那么完了下一生又更多的苦报。所以由于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苦就在这样子轮转，在生生世世的轮回当中不断的往下沉，所以很可怕。好，那么下面一段的开示也很精彩请翻下一段。那么这段开示呢？这上面没有打出来他这段开示呢，他是这样子的，他这个神灵就对这个威斯医生说了，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平等的、相同的。那么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呢，这个威斯医生就打断了这个神灵的开示了，就问是，还是通过这个女病人作为媒介来跟神灵来进行对话。这个医生就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相貌形体福报我们说财富工作这些才华都不一样你怎么能说是每个人都是相同的都是一样的呢？那么这时候神灵就继续借这个病人的口就回答这个医生。他用一个比喻来回答，所以这个庄严的声音就说：“钻石都是七彩放光的，但是由于钻石上有灰尘，所以光就不显了。我们表面的不平等正如钻石上的灰尘有厚有薄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本心就像钻石一样，同样是七彩放光的。哎，这个医生这样，他觉悟了明白了这个道理其实这个神灵的开示就其实跟我们佛法里所讲的，就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菩提树下悟道以后他成佛以后呢。第一句话就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这个话跟刚刚才这个神灵的这个开示很相似我们原来每一个众生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吧。我们呢都有像如来一样的智慧德相，就说我们本来都跟如来一样的，是相同的、平等的。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像如来那样七彩放光呢？那是因为佛跟我们讲，由于妄想执着，这个妄想执着就像那个灰尘在钻石上面。那么我们的灰尘很厚所以我们迷得就很深所以呢，这个如来的这个智慧德相是完全不显了那么在这个六道当中六道轮回最高的天人最低的地狱这也都像灰尘的厚薄不一样这个灰尘比较厚的最厚的是地狱道众生迷得最深。那么灰尘比较薄的呢？像我们人道天道那就灰尘比较薄的所以呢，每一个众生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迷惑了迷了自信迷了我们自信的钻石所以呢，我们的七彩的钻石就不能够发光 啊，其实不是不发光啊，是那个灰尘把我们这个光啊盖住了。只要把这个灰尘给擦去了，这个钻石啊就一样的七彩发光，跟如来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最关键的就是把这个妄想执着这些灰尘呐，给它去掉。那么这些讯息有很多啊，那么威斯医生呢，都把这些讯息都整理出来了，啊，把它呢出了一本书啊，就是这个《Messages from the Masters》啊，就来自神灵大师的讯息，啊，这本书出版之后啊也很畅销，啊，被翻译成多国的文字，啊，那么通过这些医学的发现呢，啊，威斯医生啊。原来他是耶鲁大学的医学博士嘛，都受到传统的这些医学的培训的，啊，那么原来这些传统的科学头脑啊，都完全改变过来了，啊，他完全相信啊有轮回。那么当这个《前世今生》这本书啊完成以后呢，啊，他犹豫再三呢，啊，踌躇不定啊，不敢拿去发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种证实轮回的这些科学成果啊，那是1980年代还比较少。那么威斯医生呢，当时已经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学者了，啊，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地位。那么所以他呢害怕呢，如果把这本跟传统科学观念呢有抵触的这本书发表出来以后啊，会不会影响他的这种职业啊？所以他很犹豫，但是呢，这位科学工作者很难得本着这个严肃这个实证求真的这个科学态度啊，终于为科学献身了这个拿着伽利略的精神来鼓舞自己最后呢，把这本书给发表出来了他这个本着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但是没想到这本书出来以后他不单止没有呢丢掉他的职业反而呢他的名气就更大了，他一下子这本书呢就排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州连续2年的排行榜第一名，畅销书，而且被翻译成11国的文字在全世界很畅销。那么他也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其中有很多同行的来信，当他接到这些同行的这些来信的时候他心里都很颤抖，是不是很多人在批评他说他这个反科学结果发现打开这个信一看呢，原来都是这些同行的心理医生，一方面呢祝贺他这本书的问世，另外一方面呢也跟他讲，说原来他的这些同行们呢都有相似的这些科学发现。但是他们呢都不敢发表，所以他发现有人发表了，他们都很高兴，来祝贺，所以呢，这个威斯医生他在后来也成为了这个轮回学者这个领域当中的权威，那么从这些案例我们都看到，这个轮回确实存在，因果也在轮回当中。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全部讲完这个第三个科研的领域我们先讲到此地，明天我们最后一晚那么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下面还有2个领域还没讲完完了之后还要探讨这个人这个到底轮回怎么来的都是用科学的这些案例很多因果的例子惊心动魄来给大家说。最后呢，来探讨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够超越生死轮回？我们也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来给大家来解释。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报告到此地。那么在报告当中呢，有粗浅的不妥的地方呢请各位大德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